多愁善感的你，谁安慰爱哭的你，谁看了我给你写的信，谁把它丢在风里。 繁忙的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很多，渴望幸福。 我要娶她，这是我真爱。 渴望爱情。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渴望收获。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你们说得出来。 渴望快乐。 就是这毒瘤呢。 渴望，渴望。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坐他开的车，听他爱听的电台，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听经典， 听经典。 九六九，听资讯。 东航海航最近发布公告，十八号起，旅客可在飞行的全过程中使用具有飞行模式的手机和规定尺寸内的便携电子产品。昨天，铁路部门对互联网订餐服务进行升级，订餐预订时限由开车的2小时缩短至开车前1小时，同时推出动车组列车地方特产预订服务。17号，滴滴共享单车平台在北京、深圳上线，目前的平台包括小蓝单车和 OFO 小黄车，其中的小蓝单车将免押金骑行。北京市新机场航站楼2019年国庆前投用，新机场换19号线只需用1分钟。湘音版《牡丹亭》16号晚登台北京大学，为观众带来400年前最接近当年首演《牡丹亭》的唱腔。艺术类普及作品《山山水水聊聊画画》最近上市，水墨艺术家马晶晶用妙笔生花续写《纸上山河》，闲侃元明清三代水墨勾勒700年山水画史。 仿佛的梦，多多少少揣测。

用力的开枪，让一切归零在这无声巨响。如果爱是说什么都不能放，我不挣扎，反正我也没差。 张惠妹所演唱的《人质》送给你。很多人知道杨家松是因为那张《震撼》当中的《靠近我》和《爱不后悔》，这两首歌全部出自于杨家松之手，而且呢，至今都是当之无愧的经典。和很多的民谣歌手相比，他的身份好像有一点难以界定。早期的《爱不后悔》，我以为《别紧张》和很多作品当中都带有明显的摇滚范，但其实在我看来，他的音乐气质还是要归为质朴的民谣。我们来分享这首早期的杨家松的代表作品，也是那具有摇滚范儿的一首歌曲《爱不后悔》。 憔悴，这虽然被浪费。

轻轻的风，轻轻的梦，轻轻的沉沉昏昏，淡淡的云，淡淡的泪，淡淡的年年岁岁，带着点流浪的喜悦，我就这样一去不回。没有谁暗示年少的我那想家的苦涩滋味，每一片金黄的落下我都想去静静依偎，每一颗透明的露珠洗去我沉天地伤悲。在那悠远的春色里，我遇到了盛开的她，洋溢着炫目的光华，像一个美丽童话。允许我为你高歌吧，以后夜夜我不能入睡。允许我为你哭泣吧，在眼泪里我能自由地飞。我就躺在你睫毛下，梦里的日子很多，我却开始想要回家。在那片青色的山坡，我要埋下我所有的一个，等待着终于有一天他们在世间传说。花谢让我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飞雪飞让我心醉却不堪憔悴，纠缠的云纠缠的泪纠缠的沉沉昏昏，流逝的风流逝的梦流逝的年年岁岁，纠缠的云纠缠的泪纠缠的沉沉昏昏，流逝的风流逝的梦流逝的年年岁岁。

的胸膛，让上次犯的错反省出梦想。每个人都是这样，享受过提心吊胆，才拒绝做爱情带罪的羔羊。回忆是抓不到的月光，握紧就变黑暗，等虚假的背影消失于晴朗。阳光在身上流转，等所有业障被原谅。 繁华都市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 听 经典音乐第一台，北京 FM 九六九，随时随地听经典， 听经典。 九六九，听资讯。 国家统计局18号公布，2017年 GDP 首次超80万亿元，同比增长6.9%，增速呢较2016年回升0.2个百分点。中国科学院昨天表示，2018年中国经济将保持平稳较快增长，预计的全年 GDP 增速为6.7%左右，增速较2017年下降约0.2个百分点。2017年全国人口总量平稳增长，城镇化率持续提高。年末的中国大陆总人口13亿9008万人，比上年末增加了737万人，全年出生人口1723万人，人口出生率为12.43%。2017年，中国工商和市场监管部门查处各类经济违法违章案件49.4万件，同比下降4.3%，案值99.1亿元，增长37.4%。环境保护部18号表示，19号至21号，全国大部扩散条件一般，华北华东地区重污染形势将持续。国家流感中心近日指出，目前我国北方的流感活动趋势有下降，南方地区流感活动整体上升趋势，流感样病例聚集性发热疫情呈下降趋势。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日前公布数据，至2017年底，中国石油市场主体9814.8万户，新设市场主体1924.9万户，同比增长16.6%，比上年提高5个百分点。 就是那个为你痛了心的人，

林志炫，给你一些不给一些。今天呢是周五的下班路上，也提醒你呢开车注意安全。我们今天呢来聊到一个话题，也是和您的爱车有关的。试问呢，未来的汽车你认为自动挡会不会代替手动挡直至消失？听友任强说，手动挡有手动挡的优势，自动挡有自动挡的优势，相比之下呢，我觉得自动挡应该占有优势，未来呢应该会向自动挡方面发展。但是呢，自动挡比手动挡复杂，更容易出现问题。只要解决这个问题，自动挡代替手动挡是迟早的事情。也欢迎你来关注微信平台经典969参与互动，您有机会获得我们送出的涂抹少儿艺术教育的体验课程一套，也祝你好运。下一首歌曲送给你，周慧敏，痴心换情深。 969微笑提示。 欢迎收听九九微笑提示，我是周周。如今水煮鱼、麻辣烫、炸鸡、便当，一日三餐呢几乎是全靠外卖了。像这种饭来张口的生活听起来呢可能很惬意，但是谁能想得到27岁的浙江姑娘却因为吃外卖吃出了高血脂，并因此呢也突发了急性胰腺炎，住进 ICU，抽出的血浆都变成了猪油色。还好幸运的是，经过了两次血浆的置换之后，这名姑娘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医生也解释说，现在许多二三十岁的年轻人患上高血脂跟饮食习惯有非常大的关系，长期摄入高糖高油的食物加上久坐不动，人体的新陈代谢会变得很慢，那体内的脂肪葡萄糖没有及时的得到分解，就容易囤积到脂肪的组织和血液当中，引发高血脂。那最好的方法呢，就是饮食要清淡，要适量的运动，注意合理膳食，按照食物金字塔的标准，少吃蛋糕、饼干、红肉和动物肝脏这样高糖高油的食物，多吃一些蔬菜和水果以及粗粮，这样有益于身体的健康。来关注汽车方面，人们经常说车子应该定期的换机油，但是应该多久换一次呢？基本上每一部汽车在手册当中其实都会写得非常清楚，过去的标准是每5000公里换一次，但是近年来汽车制造商不断的开发研究，希望引擎的构造能够改进，延长了需要定期保养和换机油的时间。所以许多新车在一般驾驶的情况下，如果用合成机油，基本上可以每10000公里换一次。那汽车维修专业人士也认为，一般驾驶指的是经常在高速公路上行驶，很少走走停停，但是如果你常在城市驾车，走到哪里都有红绿灯的话，动不动就塞车，而且每一趟的路程大多数又不超过10几公里，这种驾驶属于损耗性驾驶。像这样的情况下，引擎的磨损比较大，对于机油的要求也比较高，因此建议最好缩短换机油的间隔时间，这样才能够有效的保护引擎。在这里同样还要提醒大家，因为平时我们很难通过肉眼或者是触摸来决定机油是不是该更换，不过在长期使用当中呢，机油会累积大量的杂质，如果不及时更换新油的话，这些杂质久而久之就会磨损引擎，缩短车子的寿命。在汽车的保养上呢，大家还是要多下功夫的。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九九九微笑提示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北京 FM 969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着急用钱，每天东奔西跑准备材料，还是待不下来，好困难呐！ 那是你没找对平台，直接找顶呱呱，只要你有按揭房、自建房、按揭车、社保、公积金等等都可以贷，所有手续顶呱呱全部搞定。 还有这种操作啊？怎么联系呢？ 拨打电话52514040，微信公众号搜索顶呱呱。 大年初一，跟九九汽车俱乐部自驾川蜀过大年了，游乐山、逛都江堰、访青城山、品成都美食、洪崖洞吃重庆火锅、玩转重庆。自驾报名电话：010-5175-1969，010-5175-1969。1月26日，由全联房地产商会、安家杂志社共同发起并联合主办的行业年度盛会——第15届中国地产风云榜暨养老产业论坛活动盛典，将在北京开幕。 由车董会主办，新聚首2018车董会年会暨汽车互联网扬名奖颁奖典礼将于1月25号在京举行，届时来自全国各地的500位汽车互联网 CEO 将齐聚一堂，更多详情请咨询微信公众号车董会。 给过谁暖暖的爱？